24小时，你把白天留给了工作，把夜晚留给了睡眠，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。 我爱你， 谢了。 今天969，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。 不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放牧， 肃色阔听。 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叶。人的心态不停地在变，我现在开始觉得不管有钱没钱，最大的心愿只是希望每天能睡个好觉就好了。不管每天在外面多忙碌多奔波多难熬，人情世故有多烦恼都好，只要晚上能够什么都不想的睡一个好觉，就已经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了。就只有这么一个简单的心愿而已，但其实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实现做到的。希望你今晚能拥有一个好的睡眠。 亲的手掌，你我。 生活繁琐平凡，我们会遇到很多很多的糟心事儿。这些事情可能来自于工作、学习、生活的方方面面。我们既不能整天烦恼，也不能一笑而过。不知道你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烦心事儿呢？希望你可以在音乐里听一听自己内心的声音。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心目当中，所谓的勇气就是要勇往直前，无所畏惧，勇敢争取。其实很多时候放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它可能需要我们放弃的更多。生活的改变有时候只是需要逼自己一把，多一点点勇气而已。 南飞，风一跑。

冯唐说，日复一日上班下班，感觉自己原地转圈，但是一些小事物提醒我们，世界其实是运动的。比如说银行里面逐渐减少的存款，比如说我们脸皮上逐渐张大的毛孔，比如说脑海当中逐渐暗淡的那些财气，比如说心里面逐渐模糊不清的一张张老情人的面孔和姓名。其实自己是在原地下坠的，世界是在无情的运动的。 我听见雨滴落在青青草地，我听见远方下课钟声响起，可是我没有听见你的声音，忍着呼唤我心。为什么没有发现遇见了你是生命最好的事情？也许当时忙着微笑和哭泣，忙着追逐天空中的流星，人理所当然的忘记是谁风里雨里一直默默守护在原地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，原来我们和爱情曾经靠得那么近，那为我对抗世界的决定， 别海更深当中说，

好像作为创业者所具备的、所面对的各个方面的处理的这种方式，我都已经做得相对不错了。 嗯， 当我创业过程当中，我也是第一次创业，但是创业过程当中所面临的各个方面，其实我都做了嘛，而且我都会了，关键是。 九六九精英 news， 精英 news， 欢迎收听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一起来关注本节资讯。韩国以调整双边贸易协议换来永久性钢铁关税豁免，特朗普称美国的汽车、药品和农产品都将更容易进入韩国市场。贸易紧张牵动市场神经，美欧药股指普跌，地产股大跌，拖累港股走低。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在欧洲议会经济与货币事务听证时表示，欧元区的潜在通胀正逐步上升，主要由于趋紧的劳动力市场正在推升薪资涨幅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九六九精英 news， 我是晨曦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今天看到一段话，对告白是这样子解释的，他说很多人搞错了告白的意思，告就是告诉，而白是话，向对方告白是告诉对方一些话，而不是向对方索取一段关系。告白接的是句号，而不是问号。对方如果是同样喜欢你的话，自然会反过来告白。要是对方不喜欢你的话，也不需要难过，因为告白本身就是目的，而你达成了目的，所以你已经很棒了。告白本来应该是一件很开心的事。 冬季的咖啡座，幽暗的沙发里，总有几张熟悉的那种聪明带点防卫的气质，像放弃却又不甘心的样子，越过他的肩膀，空洞洞的视线，我等女子为此心事，那种以为自己什么都